君王一怒要气候扬，怕子怕高大老母命难保，天底下哪里与不孝的孩儿黑亲娘啊，倒不是为父去你的家，气死了老弟弟， 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小姑娘，我个心肝宝贝。 哎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哎哎哦。严的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侬看伊亏到西，哎呀亏到东，西裤头亏的是红哎、啊、呼呼。呼呼媳妇侬生翻不离异，一直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氏道啊！侬爷娘媳妇去好见拉姑，听众婆婆接不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。媳妇侬是爷娘放生听爷拉姑，夫爷多来嘛两阿爷多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待侬总犯错，媳妇十分肯夫妻话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。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万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急不不，夫妻中欢情深红啊！爱上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侬长远为的妻人啊，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三三 上楼待着，桃花花在花朵儿遇上一弯水碧林，我一尘芳心在空明，七条青烟在心心连同命，我叫你阎罗舞你招手令，牵手走起桃李湾，四周红绡绡缎玉簪帘，一难幸免，花问鸟问终难留，愿侬此生生生也随花飞荡，天晴天尽头，何处有仙？ 吃